多新鲜，新鲜活在每天。我与你日日年年年日纪念，多一天一天，像活了七年，擦过你我的眼前。一枝花，花枝润十个七年，我与你自自然然，然自信念，想一想，一想就在半天，刹那已在面前。想想起点，我俩试过碰头不想见面，我俩试过困如刻不见天，我俩试过走得很远，没法接近终点。总知道到了远处，我们始终挂念你我，每天百行中再度发现我身边你只知。多一点一点，烈日半天，芳芳加蜜蜜甜，甜甜蜜满面。多一天一天，像活了七年，擦过你我的眼前。一首歌，歌手默默唱七年，细雨里默默无无无限思念，经不经不经，万若变迁，刹那已在面前。相爱十日就算不见，不想起点，我俩试过碰头不想见面，我俩试过困如刻不见天，我俩试过走得很远，没法接近终点。总知道到了远处，我们始终挂念，费了无尽力气，终再度发现我身边你只知。碰头不想见面，我俩试过困如刻不见天，我俩试过走得很远，没法接近终点。总知道到了远处，我们始终挂念，费了无尽力气，总再度发现我身边你只知。更加要珍惜未来，明